他们在当地参与公路建设。调查人员正是循疏忽造成伤亡的方向对事件展开刑事调查。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由地方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是要更有效地实施安全、法治和地区和平工作。实施军事管制的地区涉及什界省、欣邦等四个省和四个邦的37个镇。缅甸的仰光省、曼德勒省和欣邦等的地区从2021年3月以来已经实施军事管制。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亦都宣布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当时表示，缅甸仍然处于政权受到暴力威胁的非正常情况，强调军方会保护宪法，又重申必须举行多党选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75点，系跌382点，总成交金额31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1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6.6，美团172.4跌4.2，阿里巴巴106元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74.46跌1.44，中国平安58.1跌2.3，友邦保险84.2跌1.15，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6.72跌1毫，比亚迪股份258元跌4元，招商银行48.6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85，瑞士法郎8.584，澳元5.543，加元5.886，新西兰元5.082，欧元8.549。每百日元对港元6.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8点，系升156点。港金报17,93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82美元，卖出1,9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有道路工程啦，咁好快脆已经完成，咁啊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狮隧入口一段车多少少，排到去观景台。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分力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在歌和老街，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着达之路的快线封闭，另外达之路去北打山峰方向近着歌和老街的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另外弥敦道都是有水管急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着北京道现在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

你有冇啲利是用？ 补一句，补一句，你系边个啊？ 我系李士强， 系咪叫大家李士强啊？五个字啊，攞嚟衰嘅咧，俾人扮啊！ 唉，唔好令到我唔开心， 开心开心， 好嘢好嘢。 嗱，有 Ricky Martin 嘅呢个 She Bangs。早上十点搭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气多云有阳光。Ricky Martin 星型都是我的节目，一样是非常丰富。除了一人家呢，我们有点唱一搭半开始十二点半，讲紧还有车路的士，还有这个今天 你又知 不知道，今天是女校长张美美校长啊， 美美今日同我哋倾一倾有关于嘅就系一啲嘅中华文化嘅问题啊。 收翻嚟咧，我哋三个拍档咧做咗好多年啦，咁啊，即系其实喺出出入入啊，唔同嘅地方啦，咁样啊，乜啊李丽月咧今朝提出咗一啲啊马超群咧咪后啲小动作，咁我突然间就谂啊，系啊，即系其实大家合作耐咗咧，唔觉地咧有啲小动作啊，或者大家都有好入心嘅，譬如咧我留意到啊，李婆咧每日朝头早开咪前咧一定会做三件事，第一一定要搽 hand cream， 一定会滴眼嘅，同埋一定咧会有个拍子簿咧自己喺度 mark 啲嘢。 我 最中意一开咪三宝， 系咪？佢开咪三件事，系咪？一定做呢三件事，系啦，滴眼啦，呢个茶手啦，同埋写嘢啦。我今朝你见咗佢咧，系好好似一个教员咧，就嚟上堂咧，咁就写。 系啊，冇错。 好留神。 我会先嘅就系会自己喺个脑里面嘅会谂一谂，即系第一个钟头嘅话，有啲咩嘢咧？突然间可能你有时你会啲小点子咧，你唔知几时会边度飞出嚟噶嘛？咁样我就会将佢 drop 低。有时咧小点子未必等于今日嗰个节目内容嘅，但我就会觉得啊几得意咁样，我亦都会写低佢之后，跟住就睇下有啲咩嘢可以用得到嘅。 你记唔记得上次张德兰做访问，佢话阿姐都有呢个习惯嘅，佢每一次 咧，阿姐 阿汪明荃， 汪明荃阿姐， 因为嗰时佢哋做四朵金花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不過可能大家唔記得啦，即係嗰陣時張德蘭就講到阿汪明荃姐姐有個咁嘅習慣，會 mark 低啲嘢。咁佢因為依你做咩抄低嘅？咁佢驚第時唔記得。 係啊， 譬如我講嘅呢句説話，或者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幾好笑嘅，咁我寫低佢先咁樣咯。呢個都係一個好習慣嚟。 我唔單止咁添啊，我有時譬如可能揸車，我周圍哨啊嘛，周圍睇啊嘛。有時可能人哋嗰啲佢哋嗰個招牌，我覺得好好笑啊，跟住咧我就會錄低佢咯。 因為佢唔記得， 自己會錄低佢係啊。你唔知噶，尤其是我要做廣播，每日要講咁多嘢，你需要嘅資料要好多。但係嗰啲資料你喺邊度嚟咧？咪就係你周圍睇啦、聽啦、同人哋講啦。但係呢啲咁嘅嘢，全部都係會袋喺個袋嗰度，睇下幾時啱用就拎出嚟炒碟嘢俾大家。 所以有時咧，啲行外人咧問啊，你哋其實喺平時係係咪要做資料搜集？我好難話幾時做或者點樣做。 係啊，見到乜嘢都做緊資料搜集。 冇錯，冇錯。好似頭先咧，阿 Yoy 就話阿馬大爺咧，原來佢喺度講嘢嗱，我都冇留意啊。其實呢樣嘢，我觀察。力冇咁强，佢话你一路讲嘢，间唔中咧会咁样揼台嘅。 系啊，佢揼台 嘅。你自己觉唔觉？ 唔觉。 佢以前仲要咧，就系个表咧会诶戴喺呢一只手，系啦，冇错，成日都系咁样砰咁样砰砰声咯。系啊，佢自己系唔觉嘅。佢同埋家居明都有嘅，因为我会翻去听阿 家 嘅时候咧，听到佢哋有时讲嘢嘅啫，唔系话佢，其实想话俾佢听嘅就系，有时喺广播上面咧系要有呢一啲嘅。少少嘅系啦，警觉性啦，因为咧，我都会作为一个听众，我会从佢哋嗰个心态会出发嘅就系，其实有时我都会衰噶，我会尖叫啊，好惨噶，原来佢哋嘅耳仔，如果佢哋唔系话即系佢哋戴 headphone 听咧，系会有时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声音咧，你会痛噶，个耳仔会痛噶，咁呢啲咁嘅嘢就我会尽量会 非常好， 系啦，提点自己都会想提点自己嘅朋友咯，咁样咯， 清楚晒啦，我以后唔会咁做噶啦。 睇下點， 劏一下 你唔會，你一定會繼續咁做。 劏一下十蚊， 劏一下十蚊， 肯定你肯定會繼續咁做。 喂，咁你提點啊？我有啲咩啊？ 你有時就會不過呢個 off mic 嘅，off mic 嘅就冇乜問題。係啊，你就會咧，所以我哋就嚇簡言都會講就係，哎呀，家陣然後終於蹦蹦波波。 咩叫蹦蹦波波 啊？蹦蹦波波就係有時你譬如可能頭先你聽緊 Ricky Martin 啦，你就會。即系你系啊，你自己上咗身咯，系啊，我听歌， 因为我 enjoy 每一首我播嘅歌嘅。 Exactly， 我明啊，系啊，咁 手之如佢脚，佢都有动。 系啦，因为咧，你要知道你磅下边呢一块嘢咧，我哋系会咧会震 嘅。 有呢个立体电影效果， 有啊， 嗱，我话俾你听， 喷烟啫，冇喷烟。顺 便讲开又讲，即系我做节目啦，唔好话边个节目啦，我做节目咧，其实咧每一样嘢我系 enjoy 我先摆上嚟， 梗系啦， 我中意嗰样我先要摆上嚟，每一首歌。好似今日有一首歌，我突然间好想听翻。除咗 Ricky Martin 之外，一阵间送俾大家，同埋只系得我哋嘅节目有嘅啫。 咁犀利， 只系得我哋节目，全个地球都冇。哇，得我哋节目， 全个地球都冇。 我一阵间播啦，我播之前，我头先已经静静地听咗。 有冇佢份噶？ 应该冇啦， 绝对 冇 佢份。 冇佢份， 好听嘅歌点会有佢份？ 我就系惊你。 好听嘅歌点会有佢份？你唔好讲笑啦， 梁生。 我喺呢句说话，呢句说话系咪比较过分？ 唔系冇，我睇一睇。 我哋讲真嘅说话啫， 有我都惊有啊。 系啊， 我系讲紧，我唔系讲好笑嘅歌。嗱，好笑嘅歌咧，多数都 有 佢 份。 你一唱就好笑噶啦， 正系有佢份。 即系完全唔关你哋事。 好笑嘅歌，完全同我哋冇关。 但系好听嘅歌， 上边啊， 好听嘅歌同你拉上关 系， 先啦。我估系你哋两个唱。 不过阿马老师再赞你，因为再有，因为嗰个事件咧，啲人再听翻都系话嗰个古仔好感人嘅，嗰个叫就香定回香话？ 回 回香，就香就下个礼拜会写，系写佢自己嘅字，半字转式嘅， 人片段日间就香， 好快完个半集就完咗啦，香咗，五分就完咗啦， 或者你抌台添，即刻缩翻一下， 系， 咦，可能系我抌话， 唔系，一定系佢，因为我提过佢噶，我成日有时佢咁嘣咁样嘣嘣嘅时候，我都叫佢系啦，即系喂唔好咁样。 不过呢一排佢又好似少咗嗰啲叫马咳啊， 马咳就少咗好耐啦， 少咗好多， 少咗好耐啦，系啊。 佢以前好兴， 冇错，佢仲要对住个麦咳噶嘛，系啊，跟住痰你听得好清楚噶嘛，喺个喉咙度涌紧上嚟噶嘛。 系啊，啲马咳声，同埋嗰啲，我哋成日话佢好似啲狗吠声，嗰啲咧，嘻嘻声嗰啲咧，嗰啲马咳声好似成日都有。 马咳声少咗， 少咗，系啊。 你自己觉唔觉得啲马克思笑咗？ 我知，你知嘅系咪？ 知，有啲嘢知，有啲嘢唔知。 系啦，咁如果你大家听开咧，咁有啲咩你觉得又可以改进嘅空间，都睇提我哋吓。 哦，仲有一样嘢都可以睇提佢嘅，就因为其实咧，佢唔知点解成日咧都会对住个麦就。 呼吸困难症 系啦，冇错，我就会觉得就系呢啲咸湿嘢好心理啦。你喺屋企你可以咁做， 唔好成日谂咸湿。 但你唔好对住个麦，你要咁样啊！嗱，发生喺啲咩嘅时候咧，就会多数嘅就系我哋会诶录中医，录中医嘅时候嘅咧，唔知点解嘅，佢又冇乜点样起身啊，冇乜点样喐动嘅，但你就会成日听到佢度人哋喺度倾紧偈嘅时候，佢就。 我想 点解会咁咧？阿马， 我想等阿徐 Sir 帮我。 喂，你自己知唔知？ 佢无端端会窒息咁样， 你知唔知先？ 唔知， 你唔知嘅。你有冇睡眠窒息症噶？ 应该冇。 我怀疑你有。 系啊，因为呼吸好重嗰啲人咧。 系咪？你会留意佢啊？佢有时 但我唔算好快瞓着噶，因为睡眠窒息症嗰啲咧系即系企喺度又瞓着啊，好快瞓着噶。真係，我有個以前有個老細就係肥嘅，佢坐喺度佢就瞓著。 以前我識呢個朋友，仲要戴機瞓覺嘅， 係啊，要噶，好危險啊，其實 係啊，要戴機瞓，如果唔係分分鐘走㗎。係 啊，我知啊， 咁啊就走香㗎啦。 係啊，所以你要珍惜我哋。 天段 就香，你咪可以寫呢個有睡眠窒息症嘅人咁個故事啊。 唔係，咁你未夠個故事嗰個個骨幹，再加啲感情線。乌龟偷情记下集，乌龟就香 咩故仔啊？不知所谓，真系炒埋一碟唔关事啊！ 好，送俾大家， 我都估到啦，唔关事啊嘛，系啊， 全地球都冇人有， 冇错，全宇宙都冇， 冇 系 唱片公司如果想出，同我讲， 千祈唔好，我唔知点样攞翻你啲版税。 留给最爱的说话，有李丽莹呢个版本真系正嘅。 希望大家 但要 voice over 我都唔有啦。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倦眼，心之上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度这一晚。 鼓起最大的勇气由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我 纵说最爱你都不知晓，随着我 2009年所录制的一首歌曲《留给最爱的说话》，有李丽蕊的版本。 太好啦，冇马少强。 唔系，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听、啊， 好听、 啊。那个节奏，嗰啲配乐，好嘢。 好感人那个感觉、啊、OK， 好，多谢大家、啊、好啦，十周度嘅温春咧，湿度72%嘅一分半翻嚟咧，有新闻报告啦，同埋听翻我哋嘅风骚快人嘅新闻之后，再见。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下个星期一凌晨零时起，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取消出入境预约通关安排，不设配额，并且恢复内地居民与港澳旅行团。从港澳入境人士如果七日之内没有到过外国或者其他境外地区，无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否则要有出发之前48小时阴性证明，由港澳特区政府查验，三岁及以下婴幼儿可豁免。从港澳入境人士抵达口岸之后，凭海关健康申报码完成通关手续，出现症状的人要进行检测，结果阳性的人要进行居家、居所隔离或者就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11点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预料交代与内地通关的最新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亦都会出席。政府启动你好香港宣传活动，向旅客免费派发500,000张机票。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形容是惊人数字，期望香港可以后发先至，令到今年访港旅客数目可回复至疫情之前的50%至70%。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参与推广活动的业界会向旅客派发优惠券，令到他们旅游时心情更好。以他自己公司为例，会派发100元现金券。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黄家荣表示，今次活动提供的重量优惠是在全世界少见，期望吸引旅客带朋友来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肯定转变，相信豪客狂买情况可能会减少，因此要吸引旅客住多一两晚深度游。政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铁路发展策略2014最新进展，预料东涌线延线、屯门南延线、北环线古洞站工程今年之内动工，洪水桥站工程出年展开，北环线主线工程2025年动工。经民联工程界议员卢伟国形容有关策略是决而不行的最佳写照。他舉例說，當局早前指洪水橋站原定出年完工，但是至今仍然未動工，工程更加需時6年。民建聯的李慧瓊說，啟德簡約公屋選址引發爭議，其中基於政府就興建啟德單軌鐵路走數，關注當局會不會重新考慮相關捷運研究。 政府回应话，早前已经表明会以多元交通安排取代启德单轨铁路，启德亦都已经有港铁站。当局重申，铁路项目落成时间或者会受到详细规划及研究影响而调整。至于洪水桥站工程，当局话需时处理细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4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1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6.6，美团170.6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74.42跌1.48，阿里巴巴106.1跌2.9，中国平安57.85跌2.55，友邦保险84.5跌8.5，并亚迪股份255.8跌6.2，盈富基金21.7跌3.8，招商银行48.45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28.6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4，人民幣6.745，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7。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8点，係升116点。港金報17,93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32美元，卖出1,91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區大美督的新娘潭路來回方向近住船灣郊野公園一段就比較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馬大橋吸水門機場、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青山公路華園村九龍、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和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另外都有些水管緊急維修需要封路，提一提你的。在九龍區九龍塘的歌和老街，現在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達之路的快線封閉，另外達之路去北架山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的快线都是封闭。弥敦道都是有水管急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家仍最爱，户户人团圆。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丰收快活人的瑞瑞啊。我最想同啲乜嘢家人食汤圆啊？梗系我哋丰收大家庭嘅 Michael 再加埋小强啦。不过两个都系食唔同嘅汤圆噶。如果要同 Michael 嗰只食甜嘅汤圆啊，咁要同阿小强嘅话就要食咸嘅汤圆噶啦，你明噶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为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每中咧睇到呢篇文章啊，讲到咧呢个职场，职场即系大家翻工嘅地方啦，即系公司啦咁样。你觉得咧嗱，佢个文章有个标题就系咁样嘅，在公司情绪失控可以原谅吗？或者可以接受吗？咁样。佢嘅情绪失控咧，包括有几样嘢嗱，咁大家听下你自己有冇试过，即系有冇撞过有啲同事咧系咁样，同埋你觉得你会点睇个同事咧咁样？喊，嗱我真系见过嘅，尤其是 女同事，好容易咧俾老细闹两句咧就呜。咁样，我试过见过好多年前咧，有个女同事咧，唔好讲名啊，开大，唔好答，开大会，开下会，咁老细就最衰，佢嗰日坐个位咧就面对面长台嘛，咁、好似咪面对面闹咁咯， 其实唔系闹佢， 系闹佢。 系闹佢啊！ 但如果佢坐两边咧，个感觉 即系远少少好啲啦。 好似冇咁直接啊、但因为佢两个分坐直台嘅两边， 就可以四目交头啦。 四目交头，我咁记得你谂啊。咁样老细又唔知佢已经忍紧，仲再嚟多几下添，再话多几句，佢拍台，跟住起身走咗去，喊住咁走咗去，静晒大家。咁系好僵嘅。好啦，嗱喊啦，啊头先我讲拍台。第三樣嘢，第三樣我覺得唔係幾接受到嘅，係掟嘢，即係辦公室掟嘢，掟 file 啊，掟嘢。 我見過啊， 我都見過， 但好常見，係好常見， 唔係常見， 絕對唔常見。係 啊，呢樣掟嘢真係唔係幾好，我都見過。 掟嘢啫，係啊， 我都見過。 我試過，我自己試過嘅，就係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喊咯。但系我唔系就系，但系因为我真系唔系俾人闹， 而系俾人闹， 委屈，而系我觉得我好伤心，系因为我想争取有某一个同事，佢就喺唔系喺呢度啊吓，某一个同事同我哋一齐咧就系做到有一个即系几好嘅成绩，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要拆散我哋，咁但系咧就要我喺好短时间之内嘅话咧要埋班。要埋班，咁但我就系话，可唔可以仍然继续留翻嗰个人喺我身边？因为既然都做得好嘅成绩，你何点解要拆散呢个咁好嘅 team 咧？咁我 好 伤心，我 听到都心痛， 同埋我好唔甘心。你明白？你要我再埋一个班嘅话咧，即是话我砌紧一啲嘢，慢慢好嘅时候，你又同你一脚拱冧佢，跟住再砌过。咁我觉得我系大条道理去争取呢一样嘢嘅。既然系好嘅嘢，就等佢慢慢再 develop 上去啦。点解要咁样咧？咁咁跟住咧就係諗下咁就好傷心，自己坐喺個 conference room 嗰度係咁喊咯，冇人見過我咁樣嘅，個個咧都 我崩潰啊， 係啊，咁所以嘅就係我記得係嗰次咯，冇人夠膽入嚟同我講嘢，我只不過坐咗喺嗰度個，自己喺嗰度喊，唯獨是嘅就係有一個同事咯，有個男同事走入嚟。打一打我个膊头啫，仲衰， 系啊， 仲喊到几千重。 千祈唔好谂住打膊头，唔好扫背脊。 唔系，冇，唔系呢啲咁嘅意思。佢嘅意思嘅，佢就 安慰啊嘛。 佢安慰我，佢冇嘢讲啊，你明嘛？佢就系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我撑你。 系啊， 即系老细，佢打一打我个膊头，佢哇又再喊多一个钟。 打膊头就崩溃。 系啊，到最后咩冇啦，喊完冇嘢啦，走。 系啊，梗系啦。 但好嘅喎， 死死地气咪又系。 即系发泄完之后系好嘅，好啊，你谷喺里边。 以及嘅就系我想话俾佢哋听嘅，就系话。 我唔会自己咁样默默去承受呢一样嘢。我想话俾你知嘅就系，其实我系喺度尽心尽力去做紧一件咁样嘅事嘅时候，我系几咁认真吓、如果我觉得我就我又系咁样，即系好似个枷锁咁样，系啦，我走咗去，你唔会知道嘅就系我几咁用心去建立一啲嘢嘅时候嘅话，你哋唔好咁轻易一句说话或者系一个唔知要改组或者点样，我将我所有嘅嘢踢冧晒啊！你要去 build up 一样嘢，其实系好难噶。 绝对同意啊！ 马老师有冇试过失控啊？或者见到人失控？ 诶，见就见得多啦。 我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好愚嘅，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核突嘅，但我冇办法啦。当时嘅话，我就只系想觉得咁样发泄。 其实我记得最多就系女同事俾啲老板闹到喊啦。其实好蚀张噶，即系你一喊咧，你就 边有得控制蚀唔蚀张？ 我知啊， 喊就喊噶啦。 你认为系咩？我唔认 为。女仔系啊， 点解蚀张？ 蚀咩啊？尤其是女同事，男同事就话啫，点解女同事蚀张？ 所谓蚀张，意思就系话你嗰个会俾人哋睇高一线，再系揿住你嚟砌。即系呢个系我嘅谂法。如果你 因为喊，所以揿佢嚟砌。 系啊，再系咁样样啊。 你讲紧乜嘢？ 追住你嗌交咯。譬如话嗌交或者闹你咧，你越喊咧，佢越扯住佢嘅。 都唔会啊嘛。 会噶，即系我见到啲老细系会咁咯。系、啊。 呢个我唔系好同意。 系。 因为我见亲多数都系闹到喊就啊，算啦，你出去。 系啊，啲老细即刻静咗。 系啊，嗱，佢哋唔系用喊呢一样嘢离开做武器噶吓，而系多数都系咁样嘅话，系会唔会揿住嚟砌？你讲紧乜嘢啊？我怀疑系嘛？好，停咗呢个话题佢啦。 呢四个字系有啲问题，我唔系好敢回应。咩叫揿住嚟砌？我尽量都唔答嘴啊！你仲要撩翻出嚟讲？ 我净系想，我好想去了解下究竟佢呢四个字系咩？嗱，我唔好啦，我拍到我张台 ，sorry。 咩意思？咩意思？阿老板，点样揿住？ 大佬，即系我想问你，系咪同我 get 到同一样嘢？ 我知道我唔敢出声。 我咩叫做个女同事喊嘅？ 喊啊嘛，又嚟。嘟嘟嘟，间房 咩叫嘟嘟嘟嘟咧？系啦。我真系从来冇做过，我亦都冇从嚟冇睇过。你而家咩公司嚟噶？ 乌龟偷情记下集。 你今日咁，你有冇企喺度睇啊？都俾人闹啊！ 你有冇俾人撳住嚟砌啊？ 一次。 网上情缘。人生有时好似一个战场，每日营营役役，为生活奔波。经过好多年之后，蓦然回首，可能你才会发现，你最宝贵嗰个人已经无声无息咁消失咗。留低嘅只系啲零碎嘅片段，一个好似记得嘅名字，一个好似记得嘅面孔。 I have often told you stories about the way I lived a life of a drifter,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I take your hand and sing your songs, maybe you would say.Come lay with me and love me, and I will truly stay. But I feel I'm growing older, and the songs that I have sung echo in the distance like the sound 网上情缘。人越大越发现，宝贵的东西多数都是短暂，无论你几爱，无论捉得几实，到头来都只是人生旅途中一个过客。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到早上十一点钟咁提噶啦。 系啦，提一提大家1872388，1872388，一阵间十二点钟嘅话好打定电话嚟啦。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代点唱。 冇错啦，咁啊19度气温，今日都系暖翻少少嘅，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不过咧，天气预告咗啦，星期一、星期二即系下个礼拜咧，天气和暖，但系风势亦都会减弱，早晚有薄雾嘅。好，呢个时候咧，我哋迎接住十一点嘅新闻报告，同埋稍后嘅靓女张校长出现。 你又知唔知？ 哇，记得啦噃， 好多嘢学啊！ 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9点，跌咗488点，总成交金额5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7点，跌17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7.4；美团169.5，跌7.1；恒生中国企业74蚊，跌0.9。阿里巴巴105.7，跌3.3；南方恒生科技4.51，跌9.6；中国平安57.45，跌2.95；比亚迪股份252.8，跌咗9.2；友邦保险84.1，跌1.25；盈富基金21.6，跌4.8；百度集团143.8，跌7.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9.575。瑞士法郎8.578，澳元5.534，加元5.883，新西兰元5.073，欧元8.5436，每百日元兑港元6.1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8点，升咗116点。港金报17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19美元。卖出1916.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康庄道去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七咸道南过海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少少。公路情况，弥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弥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方向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还有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家仍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嚟紧系元宵佳节啦，如果可以约埋我爹哋一齐食汤圆呢，就最好啦。大家明白啊，中国人嘅社会里面。 好多爱呢係比较少讲出口㗎，更何况男人同男人之间嘅肉麻。如果可以透过食住汤圆互诉心事，其实都几温馨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别，包括家庭假期、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家庭支援。 其中一项颇为受员工欢迎的措施呢，就是灵活的工作安排了。简言之，即是弹性上班时间，意思是经双方协商同意，雇主容许雇员调整翻工和放工时间，方便员工处理家里的事情或者照顾家人。 小明，你条颈巾好靓喎。 是啊，条颈巾是妈咪亲手织的，她送给我做生日礼物，所以我好开心啊。 你妈咪在哪里学的？ 因为妈咪的公司容许她弹性上班，所以她利用朝早迟啲翻工的时间去社区中心学的。 弹性上班时间对于员工来讲，好处就是可以腾出时间照顾家人，又或者去进修学习，自我增值。 对雇主的好处是提升企业良好形象，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增加员工对企业归属感，员工亦都自然工作更加落力，表现更加卓越啦。 而实施弹性上班时间，雇主投入的资源相对有限，不论大小企业绝对值得一试。只要双方都有清晰的协议条款，又或者灵活处理，咁自然就会达到劳资双赢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来自明爱圣若瑟中学张美美校长。 欢迎张校 长。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校长个个赞你靓女啊，喺网上。 好多人话你好靓女啊，学生啊。 相同真人可能差好远，大家 唔系 有图未必有真相噶。 嗱，我先同大家玩个游戏先。 咩游戏咧？阿马小强先生。 因为咧嗱。我告诉大家，其实呢张校长就上过来的。 嗯。 两位认不认得？ 不记得。 如果他是、校长，如果他能够答中呢，就一人一分。如果他答不中，你有两分。 为什么你自己作啲规矩出来？ 我是啊。无 端端为什么要。 校长我不 OK 先。 OK 啊。 我不 OK 啊。我不玩我。 是啊。你无端 端。不是 你问啦，你试下问啦，你问啦。 你记不记得张校长几时上嚟做？ 唔记得。因为你约嘅你可能会熟啲。 唔系之前嘅。 家庭议会 唔系。 唔知。 真系唔记得。 记唔记得甲虫啊？ 哦。咁就记得啦。 咦，如果咁讲法嘅话，张校长应该争我一只甲虫。 系啊，可以俾你，可以俾你。 咁就记得啦，你讲甲虫记得。 嗰阵时候有嗰啲系我哋嘅啲嘉宾时间啊嘛，专家时间。 系啊， 咁就记得啦。冇错。 如果 大家要重温，边月边号啊？你记唔记得？ 哇！ 如果唔知扣五分，你讲啊。 2021年12月 边号啊？ 边度啊，校 长？啊，你唔知扣五分。 好嘅，扣五分。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吓，由张美美校长一阵间答半集问题。而家首先我哋发问。 冇错。 咦，阿张校长系咪啱啱日本翻嚟啊？旅行完？ 系啊，新年去咗日本， 大家开心啦， 系一住，系 啦，好开心啊！同个小白，大家都倾得好开心，系咪？ 系讲下啲日本文化，既然系咁，不如就由日本文化问你啦。 来吧， 哇！ 第一条问题由梁同学问嘅，日本所讲嘅 KP。K 是 IJK 的 K,P 是 Peter 的 P, 他们有时会挂口的 KP 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幼稚园学生 ,Kindergarten Pupil, 有时我们香港会你的仔读几啊 ,K1, K2, 但他们呢就只是说 KP 而已，就是说幼稚园学生 ,Kindergarten Pupil。第二， Kitchen Partner, 厨房拍档，为什么不得意呢？因为有时呢如果结咗婚咧，咁就嗌你个太太咁。但如果你系同居，又唔想直接话同居咧，就会话哦，向我 kitchen partner 嚟嘅，向我 KP。咁但系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即系话佢哋会 share 一个 kitchen 一齐住嘅。第三，日本人好似我哋有时饮酒都会 cheers， 佢哋会讲乜嘢啊 ？Can pay，can pay， 就系干杯，就系 KP 啦。第四，有时咧初吻对于好多人嚟讲好重要。边即系边月边日初吻佢会 mark 低，好似个 anniversary 咁样嘅初吻嘅日期叫做 kiss pledge 吻嘅保证啊 KP， 仲记唔记得我哋 KP 系边日啊？到底四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日本人嘅 KP 咧？ 我想问第一个系咩话 ？Sorry，Kindergarten pupil。哦、okay. 我仔系 KP 嚟嘅。 KP， 因为我哋香港人会讲 K 1啊 ，K 2啊咁，但系佢哋唔会 specify 边一个级别，净系会话系 KP、Kindergarten pupil。 我完全冇 idea 呢、這个。 第二系 kitchen partner，、第三系干杯干杯、第四系呢个 kiss pledge P L E D G E 吻嘅保证啊，佢哋叫做 KP 嘅意思啊。 头先阿梁生话系日本嘅文化， 日本系日本文化系嘛？ 系嘛？ 可以咁话，即系佢哋会系用呢样嘢讲嘅。 系嗱，其实我都真系冇一个 idea 嘅。不过咧呢一排咧，日本或者香港都好兴咧，系咪 first kiss 嗰个日剧系嘛？ 系啊，冇错。 咁既然系咁，不如我就拣 D 咯。 First love 定 first kiss？ 啊 ，first love，first love， 系啊。咁不如 宇多田光 系咯。咁同埋日本人又会庆祝即系三一四嗰啲咩白色情人节啦，即系都好重视呢啲日啦。咁我估嘅啫，即系纯粹靠估。 知道， 我哋 觉得 好兴嗰啲咩系啊。啲咩劇啊 ，BL 劇啊，又或者系咩 KP 啊，我觉得系呢啲 CP 啊，嗰啲咁嘅嘢啊， 类似啩，系咯， 我 buy 嚟， 系啦 ，B 同埋 D 我都有，即系觉得好似接近啲嘅，即系个 kitchen partner 我都觉得都有啲机会嘅，因为呢啲都可能系日本人佢哋一啲特别嘅 subtle 啲吓，低调啲， 系啊系啊系啊，咁 马老师咧，马老师有冇有 idea？ 我拣boy。厨房拍档，即系呢个系我 K P 咁样，即系介绍嘅。 两个 B， 两个 D， 系咪？ 两个 B， 两个 D。 系啦，曾校长都系 D 啊嘛。 我就 D 啦 ，dot 啦 ，dot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曾校长啊，喺我哋呢一个游戏里边咧，有一个同学咧，佢成日撞中嘅喎，嗰个叫李丽如啦，一试睇下佢撞唔撞得中，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 两个 B， 一个 D。 系，唔系一个 B 两个 D， 一个 B 两个 D， 马师傅 B 系啦，我同阿张校长都系 D， 错晒， 哎呀，减肥， 剩低就系 kitchen kindergarten pupil 同埋系干杯， 干杯咯， 咁我拣 A 啦。干杯咁容易讲，唔使讲 KP 啦。 系啦，又干杯咁咪得咯， 系咯，日剧日日都系听到佢哋咁讲， 系啊。Kindergarten people， 但系佢系 pupil， 但系同佢哋嘅日本文化有乜关系啊？ 即系简单啲系咪？即系唔使讲咁长嗰、那个幼稚园嗰个学生嗰、那个嗰、那个 title 系咪咧？ 讲日文咯，讲日文咪得咯。 乜夹个车咁样？ 我哋 KP 咯， 系咯，可能 short term。你拣咩啊？我拣 A。 两个都唔想拣。 李老师随心啊！ 随心我系干杯，干杯， 干杯， 系咪真系？ 系。 答案就系干杯。 Yeah! 我一嚟我其实我话系干杯。 我都话你次次都撞中 啦。咁短嗰、 那 个，系啊，点解要我干杯？干杯 系 啊。 想讲咩？ 系。 其实另外嗰三个系我作嘅咋，可以啦。 我 做得好，做得好好啊！俾你全部都即系 呃到，系啦。 好啦，好。另外老婆，我就想问一问大家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其实有冇食过咧有啲棍仔糖啊？ 棍仔糖， 呢一个咧就我哋日常生活啲嘅小知识，棍仔糖嗰个真咩猪咧？有冇食过？有冇食过？有冇食过？ 加油啦！ 有冇留意食完之后嘅话咧，个棍仔有啲咩特色噶？ 有咩特色？ 糖黐住少少。 系啊，嗯，系啊，咁跟住你再舐埋嗰啲糖嘅时候，觉得你会发觉嗰只棍仔会点样啊？其实咧，支棍仔系有个窿嘅。 吓， 你哋有冇留意啊？连呢样嘢都 有 留意到， 有见过，见过，见过。 喺边度有个窿？ 喺嗰支棍仔上边嗰个窿嗰度咯。 我亦都好耐冇食啊，真嘅。 系啦，其实系有嘅。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就所谓叫鸡髀糖啦吓。咁我哋就唔好讲个牌子啦。上边咧，其实咧，佢个棍仔嗰度咧系有个窿嘅。究竟用嚟做乜嘢嘅咧？好啦 ，A 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 A 系搵嚟固定粒糖嘅 ，B 系同其他嘅牌子有啲分别嘅啫，因为你知啦，佢会一定会有其他嗰啲牌子咧，就系扮系佢噶嘛，佢有个窿嘅话咧，佢就咧食完就知道，诶呢一个就系正宗噶啦。而 C 就系、是、其实冇嘢噶，个棍仔咧喺制作嘅时候系工序上面而产生嘅一个窿，而 D 就系、是、其实佢冇用噶。 大唔大噶个窿？即系个棍细细粒嘅窿， 系啊，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四个答案？ 好啦，四个答案嘅就 A， 第一个就系固定嗰粒糖嘅，而 B 嘅就系同其他嘅牌子做一个分别。OK， 即系你一舐完之后嘅话，啊有个窿嘅话，你知道系一个正宗嘅牌子啦。唔好笑啊，可能就系咁简单嘅咋。而 C 嘅就系棍仔，佢喺制作嘅时候，佢喺工序上而产生嘅，即系可能嘅就系嗰个机器，你明唔明啊？佢一定会有一个窿仔喺度啊，揾你做乜咧？咁可能会一阵间同你解释。而 D 就系佢冇用嘅。 C。 A 固定粒糖 ，C 两 C 一 A 有冇人做？老校长系咪 A 系咪 C 啊？我都系 C， 系工序上系 两 C 两 C 一 A 系咪？ 系 好 有冇人中？ 有人中， 固定 正确嘅答案系。是找來固定的粒糖的、 哎、 是 A 撞了而已你真的懂 其實它為什麼要有一粒的那個東西呢其實都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的、嗯、它就在那裡它會將那些糖漿都會注入去那裡、哦、那接著的話你不有一個洞不會突出那些位置那裡就會黏住它那個圓圈的波波咯這樣的話才會令到它不會粒出來的、 哦、 是啦 明白了好非常之好啊设计得。 好巴 闭 啊 吓。啊叻。系你一阵间全盘输晒啊。 我头先咪已经被扣五分啦唔系咩 哋马小强同学为大家带嚟问题。 好，嗱，过年最多舞狮噶啦，以下即系彩青嘅其中一样好，大家即系 熟悉嘅仪式 嘅。以下呢四种边一样唔关舞狮彩青事呢 ？A. 琴青 ，B. 镜青 ，C. 酒青 ，D. 望青。有一个唔关舞狮彩青嘅事， 听落样都唔关喎，四个都好似好求其，系啦，冇听。 再讲一次， 可唔可以重复多次个四个答案？ 彩青就彩青，我冇听过其他嘢喎。 A 琴青 ，B 镜青 ，C 酒青，最后系望青。边一个唔属于 望系 边 个望嘢个望？ 望嘢个望。 酒青啊，酒青啊，酒青系你系嗌粥嘅时候， 我知道唔 爱 冲啊嘛， 唔冲就酒青啊，因为呢一个其实应该系啦，呢、這个唔系用，但系琴青，琴青会唔会琴 上 去彩青啊？ 琴 上去 嗰 个即系， 因为佢琴上。 琴上去彩青啊嘛， 佢 有啲青好高， 佢系咁样可以夹硬扭曲嗰个问题。 但系惊 青 咧， 我估惊青喎。 惊青同酒青，酒青咁系咩意思咧？ 掹咗落嚟唔系酒青咯，可唔可以咁啊？ 哦，即系彩咗之后 啊， 彩 咗之 后，咁点解唔用彩青啊？ 唔知啊，你知嗰个人嘅乱嚟噶嘛？ 我都觉得系，但系 你听到噶，对唔住。 但系我觉得好有创意，我 OK OK 呢四个，冇错 OK， 佢有谂过嘅至少。我走青， 咁我跟你， 我 跟你走 补充。 我跟你， 头先我讲嗰啲咧，唔系我作嘅，系成个舞狮彩青过程里边，逐个都有意思步骤嚟嘅。 张校长系惊青系咪？ 系而家好惊青。 系啊，我哋我哋 冇条钟， 系啊，沉入呢一个。沉思當中， 又冇涼，係喎，即係冇乜冇驚車，應該冇 大家利是 係 咪？你彩青咁， 但 係 佢話步驟喎，即係會唔會喺個舞獅過程裏面係有一個過程，即係佢由好驚，跟住去到哇上啦，跟住 唔會驚㗎，點會驚啫？嗱，望青咧就望住啊嘛，係 咯，望 住 個青， 係 咯， 所以 望住個青啊， 即係驚青好似唔係幾好意頭咁 啊， 係 啊，因為其實係咯，就係話得利嘅嘢嚟㗎嘛，你 我哋係驚青， 所以我估驚青， 我都覺得應該係可， 你跟張校長係咪？ 我跟張校長， 我負個險中求走青， 好， 但我今日輸住攞兩條， 唔緊要， 冇所謂啦， 如果輸我陪你輸， 呢啲你贏到啊，你對你嘅人生有啲咩加分 㗎？唔系呢条题目可以俾我啲学生，即系下一年问啊嘛。 即系你系真系正宗嘅舞狮嘅步骤， 系真 系 唔 识 啊！真系唔识。 好， 有冇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 答案就系走车又系撞过， 好嘢喎！ 佢撞亲都仲 撞 过 啊！ 哇，好犀利喎！ 嗱，我解释一下先吓，成个舞狮咧，如果你踩青咧，佢先系望青嘅。即係個獅子，咦望到個青喎， 呢個知啊，呢個知啊，係呢個知。 所謂驚青咧，就係佢個形態好似好驚咁 啊！ 只獅子 真 係 中咗， 係啊！你記唔記得？係啊，好驚嗰只貓咁嘅樣嘅，佢全部跟住咧就探青，探青就試下啦，試下啦，探完青之後咧就彩啦，彩完咧就吐啦，吐完之後咧就聚青。所謂琴青咧，其實咧係有啲舞獅咧，即係貪快啲攞利是啊，冇幾下就攞咗，即係採咗個青咧，咁啲人就琴青，亦都係呢個俗語咧，都係咁樣嚟嘅，所以酒青就唔係。 咁如果面青咧， 你自己係谷歌 面青係咩？ 要呢個 ？OK。 学惊青哦， 好啦，学嘢啦，哦，翻嚟咧，答半之后就到张校长 啦，好啊。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张，仰天一笑付纸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 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又见面容忧伤，到今天我在打仗，和你当日同样被困某处思想，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已拿下胜仗。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 时间翻到早上11:29，答半嘅新闻咧，马上送俾大家噶啦。19度气温吓，今日咧温暖少少嘅，相对湿度71%。我哋啱啱呢首歌曲《小船大海》之后，我哋听听11:30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宣布，下个星期一起与内地通关，不设人数限制，并且取消核酸检测，亦都取消海外来港人士接种疫苗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下个星期一00:00起，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取消出入境预约通关安排，不设配额，并且恢复内地居民与港澳旅行团。从港澳入境人士，如果7日之内冇到过外国或者其他境外地区，无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否则要有出发之前48小时阴性证明，由港澳特区政府查验。3岁及以下婴幼儿可豁免。从港澳入境人士抵达口岸之后，凭海关健康申报码完成通关手续。出现症状的人要进行检测，结果阳性的人要进行居家居所隔离或者就医。政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铁路发展策略2014最新发展，预料东涌线延线、屯门南延线、北环线古洞站工程今年之内动工，洪水桥站工程出年展开，北环线主线工程2025年动工。经民联工程界议员卢伟国形容有关策略是决而不行的最佳写照。他举例说，当局早前指洪水桥站原定出年完工，但是至今仍然未动工，工程更加需时6年。民建联的李慧琼说，启德简约公屋选址引发争议，其中基于政府就兴建启德单轨铁路走数，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新考虑相关捷运的研究。政府回应说，早前已经表明会以多元交通安排取代启德单轨铁路，启德亦都已经有港铁站。当局重申，铁路项目落成时间或者会受到详细规划和研究影响而调整。至于洪水桥站工程，当局说需时处理细节。预计即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报可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美國前政府高級官員報道，若果習近平與布林肯會晤，將會被視為中國近期一系列有意改變美中關係基調的信號。又說在疫情結束之後，中方正是試圖說服美國企業不要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根據美方公布，布林肯將會在今個月5號至6號訪華，將會是2018年10月以來首位訪華的美國國務卿。預計布林肯會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長秦剛會晤。中方至今尚未公布布林肯到訪，外交部近期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相關消息的時候，以沒有消息可提供作為回應。發言人毛寧日前強調，美方不能夠一邊談溝通、談合作，一邊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3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65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8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5.6，美团170.9跌5.7，恒生中国企业74.2跌1.68，阿里巴巴106元跌3元，中国平安57.8跌2.6，盈富基金21.66跌4.2，比亚迪股份253.4跌8.6，友邦保险84.3跌1.05，招商银行48.15跌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28.5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3，人民幣6.745，英鎊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7。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8点，係升116点，港金報17,940元，跌37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15.82美元，賣出1,915.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古先提翻你，江乐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东边街。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快线都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哥和老街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快线封闭。另外，达之路北行去翻笔架山峰方向近住哥和老街的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方向深水湾、龙翔道天马苑观塘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可被判监税。 可最高被判監3个月同埋罰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帶都應該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深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如果已递交2023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或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30日仲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嘉宾就系来自明爱圣若瑟中学张美美校长。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到张校长发问，同我哋三个同担。 系啦，张校长嚟啦。 好啊，咁啊今日同大家不如问一下大家啲关于中华文化嘢啦，因为我都系中文老师嚟嘅咁样。好，咁啊第一题，我哋热一热身先，好冇？ 好啊。 咁咧就嗱，我哋平日即系成日都食嗰啲饺子啦，大家知道咩系饺子啦？ 知道。 最初佢嘅出現嗰個用途係做啲乜嘢嘅咧？咁咁有四個答案嘅喎。A 咧就係節日慶祝嘅，係。B 咧係愛嚟醫病嘅。C 咧就係作為門口嘅掛飾，即係喺個門嗰度咧整兩串，係啦。咁而 D 咧愛嚟辟邪嘅。 B 醫病。 醫病。 咁肯定你兩個？ 肯定。 咁啊，跟住條啦 ，B 啦 ，B 啦。 全 B。 全 B 系咪啊？好叻啊！你哋真系 B 爱嚟医病，不过医知唔知道医乜嘢病？ 牙 牙点点解咧？ 啊，唔系耳仔， 耳仔， 因为佢就整到就好似一个耳仔咁样。嗰阵时啲人烂耳，我记得我哋 烂耳咁用饺子点医病啊？ 冇啊，佢就个韵味当系好似寓意，你食完之后嘅话，我记得好似系类似有啲类似系啲咁嘅。 系嘛？唔怪啦，李老师真系好劲，其实你都真系好学富五居，都其实都啱咗啲嘅。系啦，其实咧饺子咧真系爱嚟医病嘅，最早出现嘅时候，因为咧喺东汉时候咧有一个名医叫张仲景啊。咁当时咧嗰啲人咧原来好多人咧只耳仔都烂啊。咁其实点解耳仔会烂咧？其实佢唔系真系烂，其实因为天气好冻咧，佢哋会生一啲叫冻疮。咁跟住咧，嗰位医师咧就将一啲羊肉啦，将一啲辣椒啦，同一啲所谓驱寒嘅一啲嘅材料咧，就包入去啲饺子皮里边，然后就蒸熟佢，或者系爱嚟即系灼熟佢之后咧，就俾啲人食。咁驱咗寒暖咗身之后咧，嗰啲嘅耳仔咧就好翻，系啦。咁所以咧，以前咧饺子个名唔系叫饺子啊，叫做娇耳啊，娇就系娇娇。娇嫩欲滴个娇啦，耳仔就系嗰个耳仔就系耳朵个耳咁样，咁所以本身咧真系爱嚟医病咁样嘅，系一个食疗作用嚟嘅，咁慢慢就好犀利啊，真系 我咁啱睇过呢啲无聊嘢啫，我估唔到你会出咯， 真系哇好犀利啊，好热身问题啊，大家热咗身啊 ，OK， 系 好嘢好嘢， 正题啦， 好啦好啦，咁啊我哋难度升级啲啦，好唔 好 ？Level two 咯，好咁咧嗱，我哋而家咧。形容人讲大话咧，唔知道大家听过呢个说话未？因为比较老啲嘅呢个说话，喂，你系咪吹 牛啊咁樣， 係啊， 係聽過啦，嗬。好啦，咁其實吹牛究竟點解嘅咧？有四個答案喎。A 咧就係吹漲嗰個牛嘅，即係牛皮囊啊，知唔知咩牛皮囊？即係譬如以前啲人咧，可能係殺咗只牛嚇，或者殺咗只豬，或者殺咗個羊，咁然後咧就將啲皮連埋一齊，係啦，咁就係啦，吹漲嗰個皮囊，咁啊叫牛皮囊啦咁。咁 B 咧就係向住只牛大力咁吹，嗱呢個動作嚟嘅。C 咧就係調翻轉頭啦。只牛会向啲人咧，就系咁吹同喷啊，吓喷佢系啦，吹佢咁。 系啲牛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B 同 C 啱啱调转相反。而最后 D 咧就系啲风咧大到咧可以将只牛咧都吹得喐嘅。咁四个答案紧边一个先系真正吹牛嘅意思咧？ 我觉得似系 A。 A 我觉得似系 A。 系啊， 点解咧？ 因为啲人要攞嗰块牛皮啊嘛， 比赛， 比咩赛咧？ 话吹胀嗰个皮囊， 跟住就会方便佢哋可以将皮同埋肉分开，跟住可以将佢攞翻嗰块牛皮咯。 唔系，那个牛皮系已经系拎咗出嚟噶啦。拎咗出嚟， 拎咗出嚟嘅， 系啊，拎咗出嚟，系啦， 出嚟嘅， 系啦，即系好似即系我哋话咩人皮灯笼啊、牛皮灯笼咁嗰啲咧，即系已经拎咗出嚟噶啦。咁但系你可能连埋佢，咁然后你要即系吹涨佢咁样，系啦系啦。 我都系拣 A，A 系咪啊？ 我都系拣 A， 我都系拣 A。 哇！你三位主持人死啦！我啲题目系咪真系太浅咧？ 唔 会，因为你系中啊，好犀利啊！你哋好有中华文化气息，好开心啊！系啦，但系嗰个牛皮囊嚟做咩咧？大家估唔估到咧？ 揾你过河嘅， 点解咧？ 有好多个啲牛皮囊，可以嗰个扎埋之后嘅话咧， 趴喺水 里边， 水泡 咁啊，当系好似嗰啲翻板咁样过河嘅。 嗱，如果假设你嘅假设系啱嘅话，咁点解会俾人形容为讲大话咧？嗱，呢个高阶思维吓。我当你呢个 为之系讲大话， 因为好似将一啲好细嘢吹到好大咁样。 因为其实系将一啲好细嘅嘢吹到好大， 一只牛好细， 唔系本来件事吹到好大，咁佢个皮囊好 lift 噶嘛。 系， 其实本来呢件事系做唔到嘅，只可以就系做到，可以系其他嘅动物。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牛嘅话咧，你系唔可以吹嘅。咁所以嘅就系当你将呢啲咁嘅嘢嘅就讲到个叫吹牛。 即系好少嘅事讲到好似好劲， 系咪应该羊可以吹到，牛吹唔到？ 其实咧就真系羊同牛都吹到嘅。原来咧以前咧都系阿李老师，你真系讲得啱嘅。佢真系爱嚟用嚟过河嘅。原来咧以前啲人咧，因为譬如黄河一带咧，嗰啲水流好急啊。咁佢哋嗰时候未有咁多嗰啲咁样嘅水路嘅交通工具，于是佢哋就会将嗰啲牛隻咧剥咗啲皮之后咧，就吹涨佢，好似一个木筏咁样过河。但系个问题就系嗰只牛系好大噶嘛，即系你谂下嗰只一只咁大嘅牛，你要将佢变咗一个牛皮囊。其实一个人你巨肺都应该吹唔到， 真的吗？欣妮姐姐都吹唔到， 我想啊，欣妮姐姐都真的要十个欣妮姐姐， 他们怎么做呢？ 所以呢好唔卫生嘅，而家千祈唔可以啦。就是你吹完我又再吹， 哦， 杂吹， 杂吹， 杂吹， 哦，系一种食物嚟嘅，杂吹唔得，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我哋唔好捞乱吓，嗰个吹唔同嗰个吹吓，咁就真系集体咁样啦，去接力咁吹，咁所以咧就真系到最后咧，真系可以咧成为一个牛皮囊嘅木筏过河嘅，咁所以后屘啲人就话，哇你。咁犀利嘅做到啲嘢，或者係你咁巴閉嚇，講到你自己咁叻，你去黃河吹牛啦咁樣，咁所以咧吹牛咧就係咁樣嚟嘅咯。 哦，明白曬，好嘢 啊！犀利真係，好勁啊！你哋真係， 唔係其實我哋出問題出得太多啦。所以其實我哋真係乜 睇好多嘢， 係睇好多，不過爭在唔記得㗎咋， 係 啊，同埋你心地又好咧，你一出一啲真係係咯， 好容易， 係啊，你真係好犀利啊，你哋係啊係啊，好犀利好犀利， 好嚟啦， 好嗱咁啊，跟住 第三題 咯喎，好啦嗱，第三題咧就大家都即係見過故宮啦，或者可能親身都去過啦，咁咧故宮亦都有另一個名，記唔記得係咩名啊？ 睇一睇我 名称啦，估唔到呢一条竟然考起大家。怡和园系紫禁城， 紫禁城 系嘛？紫禁城系啦。大家平时睇故宫或者即系睇相咧，咁啊，记唔记得系咩颜色嘅？ 蓝色顶 吓？ 唔系唔会蓝色顶。 竟然呢一条画咁偏嘅，可能就你哋识 蓝色蓝色顶系死咗人嗰啲 金色、 红色、黄色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喺而家咧。我哋咧都系叫佢做即系紫禁城嘅，即系喺明清两代都叫紫禁城。咁究竟啊，点解嗰个即系个紫色嗰个字啊，个紫字究竟系咩意思咧？ 即系紫禁城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我又睇到其实佢系红色、黄色为主噶嘛。咁咁啊，四个答案大家估下啦。第一个咧就系佢真系解颜色嘅。因为紫色呢原来以前同古代一样呢就紫色亦都可以有红色啊黄色个意思。咁其实都有类似啲嘅情况喎，譬如个青字咁青色呢其实有时候呢都可以解系蓝色啦，或者甚至解黑色嘅。朝如青丝暮成雪啦嘛，系咪将进酒李白嗰首诗里面咁讲过。咁所以都系解颜色嚟嘅，咁就代表緊一种颜色啦咁。咁亦都系一种尊贵嘅象征咁。咁 B 呢个紫字呢个紫色嘅紫字呢是古代帝王的代号来的。咁 C 呢就是一个天文星象的星斗啦，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咩 紫微 啊，紫微斗数系啦系啦。咁而 D 呢原来是有段古嘅，是纪念一位名叫紫霞飞鬓而命名嘅。 紫霞仙子 朱茵 系啦， 系咪嗰啲 大家大家可以想想。 A 颜 色， A B 我觉得是 B 多啲。 A 紫色 ，B 系咪话系皇帝嘅代 号 ？A 系颜色，仍然系紫颜色，系紫系啦。B 咧就系 皇帝 嘅代号嚟嘅， 系 啦。C 咧就系天文嗰啲星斗啦，嗰啲咁样。咁而 D 咧就系纪念一位叫做紫霞飞鬓而命名嘅。 阿校长啊，你 A 个颜色有冇尊贵嘅意思？ 有噶，系啊系啊，亦都通称为可能黄色啊、红色，有代表尊贵。 同埋嗰阵时候应该系平民系唔可以用 嘅， 有啲颜色。紫 A 系咪啊 ？A 终于唔啱啦，你哋 哦，咁系佢古 boy 唔啱， 都唔啱啊 ，B 都唔啱啊， 系啊 ，C 定系 D 咧？ 咁啊，紫霞仙子咯，我拣。 唔会、啊，又唔系太机灵，太机灵就话系揾嚟系咪啊？即系俾佢嗰个 咁中国都可以纪念噶，我哋都有 紫霞仙子 同埋嗰个，同埋嗰啲咩话星啊 星斗啊 星斗啊， 系C， 你系C， 我系C， 你老师系C， 我系C， 系阿马老师咧。 我拣 D 紫霞，紫霞飞鬓。 我跟撞神，我跟撞神，我跟系撞神。 系啊，有啲嘢真系唔到你唔信，真系要。跟佢系冇衰嘅，就系、是、李老师又中啊，冇错，答案咧系 C 啊，系天文现象星斗。点解咧？嗱，呢个真系要睇下书先知道。原来佢系咧根据《史记》嘅记载咧，嗱天上面咧有分开三个星嘅领域嘅，叫上中下嘅，亦都叫上宫、中宫同埋下宫。咁而中宫咧就系、是、叫做紫微宫，咁紫微宫咧就是、代表中心嘅意思。咁大家知道咧，皇帝咧就系、是。一个人的中心啦，其他的人都是围住佢转噶嘛，咁所以咧就是代表咧佢嗰个即系嗰个嘅太帝之座嘅意思，咁所以咧嗰个嘅紫字咧系代表嗰个星斗永远喺系啦中心，咁所以咧紫禁城嘅紫字咧其实系天文现象星斗嗰个外号咧而命名嘅， 真系唔知，真系唔知， 系 好嚟翻嚟俾我提一提大家先，电话号码18723888 ，Otten 咧坐咗喺度噶啦，咁如果大家想一阵间12:30点上，而家去打嚟18723888 ，Yes， 好，我哋仲有。两条， 好，第四条系咪？ 系啦， 系啦，第四条啦， 系啦， 好啦，第四条咁啊，都系仲一条咯， 哦， 都仲一条， 好，唔紧要，唔紧要， 系啦，嗱，咁咧就好多嘅体育盛事咧，我哋都有个名嘅叫做锦标赛嘅，大家都听过嗬，乜锦标赛咁样，咁究竟锦标咧呢两个字咧，最早系指边一种嘅运动或者系体育赛事咧咁？好啦，有四个答案可以揀啦。A 呢就是射箭， B 呢是龙舟， C 呢是投掷。大家知咩叫投掷？即系系啦，掉啲嘢系啦，可能掉落个壶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而 D 呢是舞蹈。 嗯， 锦标赛 嚟啦，重复多次， 赛龙夺 A 是射箭 ，B 是 龙舟 ，C 是投掷。D 呢 是舞蹈，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吗？锦标那个字那个，那个意思啦。 但是有没有那么久呢？蔡龙舟 有很久了。 我觉得头扎那些好像容易一点。蔡龙夺锦啊嘛，成日都咁 系啊， 夺标啊嘛， 夺标， 即系我觉得龙船咧，咪好多一支支嗰啲旗啊嘛， 系嘛，但系射箭系咪都有个好似个标咁样？ 吓，嗰个叫谷谷的射箭， 啊，当系即系好似射标靶咁样，系嘛？标中咁样会唔会系咧？咁或者舞蹈系嘛？又或者会哇咁啊嘛？即系好多色彩缤纷 啊！所以而家尝试呢个混淆我哋嘅视线。 出嚟噶，佢啲成績太好啦。即係我想問一樣嘢，你係講緊嘅嗰個比賽到最後尾贏咗嘅時候啊，佢可以攞到嘅嗰樣嘢，定係話即係其實佢根本就係來自嗰一個比賽， 來自嗰個比賽， 來自嗰個比賽， 來自嗰個比賽。 咁應該係蔡龍啦，係嘛？ 龍舟啊， 因為以前冇跳舞比賽嘅，又冇唔興街舞 系咪 龙舟？ 系咪大家都系 B？ 系咪 啊？龙舟啦， 系咁，但系真系好叻嘅，真系龙舟嘅。哎呀，大家咧都好有中华文化，其实好开心啊！大家成都系中国人啊，知道自己好多嘅五千年中华文化。其实头先马老师讲得好啱嘅，就话其实龙舟好耐噶啦，早于咧原来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噶啦，系啦。咁其实点解会即系点解会系有即系本来以前龙舟唔系叫龙舟赛事，系叫锦标赛嘅，系因为咧佢哋去到即系目标嘅，即系去到终点嘅时候咧，佢哋咧就会系啊。俾即係插一支旗喺度，就話俾佢聽，你係贏咗，你係冠軍，係啦。咁而咧嗰支嘅旗咧就做到好靚嘅五顏六色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將嗰支旗杆咧就稱為錦標，係啦。咁後來咧慢慢咧即係代表咗就係佢逢係勝利就係奪標啦，錦標咁樣。咁所以後來個標字咧就成為咗冠軍嘅代名詞咁樣咯，咁所以就由到宋朝開始咧，宋朝開始就奪標咧已經係一個規定嚟噶啦。咁後來就覺得啊，大家贏咗賽事都叫奪標或者錦標，咁所以就後來好多唔同嘅體育就乜乜錦標賽啦咁樣會出現咯。 好嘢， 你奪標啊！你今日 好嘢，你奪標啊！ 係啊，犀利全中啊！佢 如果加埋就係我有一條都係錯嘅，跟住我再補答嘅，係我補中嘅， 好犀利， 係咪？我有一條補中啊嘛。 是头先紫薇那条了。 是啦是啦是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啦。好啦今日张校长呢有首特别的歌呢是送给哪个听的呢可以帮我。 可以点唱 你 有 没有开心啊 是啊我都未试过。 人家仲 来 一个拥抱添啊。 是不是啊是不是好啊好啊。點嗰首歌呢想當然啦第一就點俾我嘅屋企人啦我仔仔啦跟住我先生啦我媽媽啦我細佬佢哋一家人咁樣啦。咁、另外都點俾我其中兩位好好嘅校長朋友啦一位叫 Shelly 校長另外一位呢就係頭先都同阿馬老師講過㗎啦就係、大自然嘅人肉字典嚟嘅希望佢哋有機會上嚟即係風騷 嘅 人同大家。 Shelly 校長同埋頭先人肉校長。 未呀未呀人肉唔係人肉校長係大自然。 个个都是人肉校长啦有哪个不是人肉的校长 是我们的人心肉做的。 解释啊 大自然的校长。 是大自然活字典啊是啦是啊人肉活字典人肉活字典。是啊安安校长安安校长。是啊我们嗌他做安安校长。是啦。咁当然啦亦都要送给我们明爱圣约瑟中学的所有老师啦同学啦同埋我们的所有的职员啦。同埋最后一定要送给所有听紧而家节目的即是朋友啦。希望大家呢都即是要重视同屋企人一起吓，咁同埋咧就最紧要就系活得开心啦，咁就日日都可以风骚快活人啦。 好耶，陀飞轮， 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 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更水晶。 陈奕迅嘅呢首《陀飞轮》去中午十二点，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十二点会有点唱噶啦，而家打嚟1872388 1872388嘅。 声明之中未有公布迪斯的继任人选，预计迪斯将会在今个月卸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0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713.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1点，跌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跌4蚊；恒生中国企业74.3，跌1.6。美团171.3，跌5.3；阿里巴巴105.9，跌3.1；中国平安57.95，跌2.45；盈富基金21.68，跌4；比亚迪股份253.6，跌8.4；友邦保险84.25，跌1.1；百度集团144蚊，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82，瑞士法郎8.583，澳元5.541，加元5.887，新西兰元5.08，欧元8.5491。每百日元对港元6.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6点，系升104点。港金报179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37美元，卖出191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有中坏车影响到挤塞噶。 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对出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港岛太平洋酒店对出。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港岛太平洋酒店。咁另外喺新界区粉锦公路近住凌云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啊。咁而家粉锦公路咯，去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去锦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加道里农场对出。咁再讲一次啦，就系粉锦公路近住凌云寺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咯，来回方向全线解封，咁一带都仲系有车龙噶。咁去大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去锦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加道里农场对出。咁另外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啦。咁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咧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另外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九龙塘嘅歌和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咁另外达之路去翻北架山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有一快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弥敦道咧都系受水管急收影响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另外更正翻啊，头先嘅交通消息系林锦公路，唔系粉锦公路啊，系林锦公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龙翔道天马苑观塘。同埋林锦公路寻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人應該成日會見到韓國嘅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叫做 Daiji， 有冇食過韓國嘅士多啤梨？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大家知唔知道原來香港都好犀利嘅，成日食士多啤梨咧，係佔咗韓國出口士多啤梨咧三分之一啊！咁啊係韓國出口嘅第一啦，士多啤梨嘅一個地區嚟嘅，真係好犀利。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星期日晚八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 二月七号星期二 ，Made in Hong Kong 有 Sam 虚许冠杰访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送走咗张美美校长之后咧，我哋迎接我哋今日嘅遮路大人， 乔哥，乔 哥，大家好啊！ 好真好犀利啊，今日 好残眼啊， 系啊， 金光闪闪啊， 佢波波都发啲 发绿， 冇错，花啲仔啊， 有啲色彩啊，我哋 对啊，好啦，咁啊，乔乔今日同我哋要讲嘅遮路的事就系关于 路权，可唔可以详细讲少少关于路权呢两个字嘅潜藏意思咧？ 其实好得意啊，呢一个字喺香港咧，或者其实国际都出咗名噶啦，咁系好多方面咧，大家都讲嘅。喂，我哋自己系路面上面个权益系啲咩咧？我哋行人嘅时候，我哋喺条路面嗰度，我哋有冇啲咩权益咧？会唔会无端端有架车揸上嚟行人路啊？拍咗上嚟行人路啊？咁样已经系路权话题嚟噶咯。 即系举个例嘅就系，譬如可能话我哋揸紧车嘅，如果有人咧已经系搭咗出去呢个斑马线嘅话，其实 suppose 咧应该要让行人过先嘅。呢啲就等于嘅就系你个路权， 亦都系灰色地带嚟。咁其实，譬如你叉咗只脚出咗嚟红，绿灯啊，车喺度行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扑咗出嚟条行人路嗰度，咁架车停唔停得切？呢、這個原來都係路權問題， 冇錯，因為當時個車係有權行噶嘛，綠燈，佢冇預住你撲出嚟，又或者有時咧嚟，大家都知噶啦，使用單車嘅朋友們，單車對一架車啦，都會撞親人噶啦、所以好多位咧，其實咧，如果你追踩住架單車，你唔落地咧，照踩咧係唔得嘅，因為有啲地方係行人嘅區域咧，佢會寫住踩單車者請落車推車，如果大家 必須要落地， 係啦，踩慣單車 先啦，即係單車嘅就一定要喺單車徑啦。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很多譬如单车的须知啦，咁譬如咁讲，喺个路面设计系真系有单车径嘅时候，单车人士真系要踩翻条单车径嘅。咁、有啲咩情况我哋可以踩出条路面呢？就原来相关路段系完全冇单车径嘅。咁其实单车咧系可以合法地去用嗰条路面嘅。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单车一出咗去条路面嘅时候咧，真系要谂翻清楚啦。你个角色其实你真系要当自己一部车，你要尊重翻自己，尊重翻人哋，即系唔好做一啲好危险嘅动作啊！譬如咩咧，睇都唔睇后面嘅时候，嘣一声就 cut 咗线咯。 哎呀，好惊啊！ 好危险啊！即系因为我自己又揸车又踩单车，咁、变相咧，我有阵时候我作为一个司机嘅时候，见到呢啲情况咧，即系譬如啲单车喺度行之字形啊。甚至乎喺度涉車啊，嗰啲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動作嚟。 其實阿潮哥，我有少少意見啫。其實咧嗱，而家大家咧考過車都知道，考車係一個非常之唔簡單嘅過程。 冇錯， 佢考你嘅嘢咧，甚至即係細緻到你睇個路牌呢、這個公仔代表乜嘢啊咁樣啦嚇。即係總之每一個人成功攞到攞到個車牌，其實真係經過。即係好似少林寺咁樣， 係啦。 但係一個完全冇呢啲嘅 sense 嘅，唔知道點樣去適應馬路嘅情況嘅人，可以揸住個單車逢就踩出去。其實你覺唔覺得係有少少矛盾？ 我明白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嘅就係話如果好似阿潮潮咁樣嘅話，佢既係踩單車嘅，佢既亦都有揸車嘅，佢就會知道呢兩樣嘢究竟應該要點樣互相嘅 manner。但係如果就係純粹只不過係一個踩單車嘅人，我冇牌嘅， 從來唔知咩叫揸車嘅， 可能佢真係唔知喎。 冇錯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就係路权的问题，大家就讲，你既然在路面有得这个使用权，单车人、其实你有没有需要去真的考个牌呢、这个都是很大家讲的 很难。 所以你说 我又不用真的踩油，又不用转波，我单车来做是，但是马路上的安全呢已经不是讲这件事，而是说你驶出去呢你会伤害到自己，或者令到其他的驾驶者忽然之间会发生一些意外可能啦样、我自己揸车揸了很多年，但是我揸单车我到现在呢我克服唔到心里边有少少恐惧， 我都 我唔系好敢揸出马路嘅、我觉得咧好似 因为你嗨到我就好大件事噶啦， 你明唔明啊？因为嗰啲唔知点解我揸住私家车，即系我完全眯埋都可以揸出马路，但系我一揸住个单车咧、我出马路好似有少少心震震。 我试过一次喊， 好惊啊！好惊啊！揸出马路。 因为有人同我讲，佢就话你跟住我就得噶啦。嗰、个人系个单车手嚟嘅，跟住佢就话你跟住我就得噶啦。总之佢就系咧，你唔好喺即系个马路喺侧边啦。你。 唔係啊，係佢跟住我啊，係啊，佢跟住我， 佢幫你擋住啲車， 佢幫我擋住啲車，係啦，咁跟住得兩個人啫，跟住到行下之後話咧，我又唔得啦，我唔可以再踩， 係咪啊？你有冇 嗰種 感覺啊？ 因為啲車喺側邊喺度風， 好大壓力，好大壓力，好大壓力， 壓力好大，同埋其實真係有時咧，啲風嘅大車經過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俾我扯咗出去咁。 其實 真 係 㗎，真係會㗎， 真係，因為有個氣流㗎。你譬如巴士喺你隔離過啊，大貨櫃車嗰啲個氣流係絕對可以扯喐一部單車嘅， 咪係咯。 所以個路面經驗咧，單車人士咧真係要好有嘅時候先至好揸出去啦。但係調翻轉啦，駕駛者嘅時候要點樣咧？譬如我自己揸車嘅時候咧，見到有單車，咁真係要留翻一個足夠嘅安全距離嘅。乜嘢為之足夠啊？一米。即係你諗翻清楚，嗰一米嘅距離係啲咩？ 但 係 全港香港啲馬路好窄，香港啲馬路好窄。你試下行下淺水灣嗰條路， 我哋可左右線。 係啊， 其實咧，你啱啱講淺水灣就我心裏邊諗住個情景啊。 咪係咯， 因為其實嗰個路段咧都係單車人士好中意踩嘅地方嚟嘅。咁我哋會建議係咩咧？淺水灣同埋香港嘅山頂啊，太平山山頂，好多人係中意踩呢兩段路上去。但係諗翻喎，嗰條路段係一出一入。好窄嘅，你车要过车，其实都已经冇可能嘅。 系啊， 边度会搵到位去过一架单车？ 啱啊。 咁所以咧，我哋会建议嘅，你真系需要踩嘅时候，麻烦你啦，你就翻自己好早嘅时间走去踩。譬如咩咧？上太平山顶嘅时候，我哋嘅选择系咩？7点钟已经踩到差唔多上去啦。 比较少车 嘅，即系你冇乜车嘅时候，你唔好阻到人哋，即系唔好做一啲，譬如你上车，你行紧。时速5公里，人哋点样？即系点 样就你咧？跟住你 可能就得到嘅，即系 有车嗬。 揸车嘅你一路望住你嚟踩嘅时候，越踩人哋越揸越嬲噶啦，肯定嘅事。 系啊， 我见亲啲单车我都惊，因为我惊我嗨到佢 啊。 你个心理压力好大， 只脚晾起个油门都唔止5公里。 冇错， 你唔使踩， 佢就放只脚油门，就已经过呢5公里。咁你就谂翻啦，人哋揸车嘅时候有冇呢个足够嘅一米距离可以让到你？其实。真係好難嘅，喺某啲路段好難發生呢件事，所以呢啲都係路權嚟嘅，即係大家要互相尊重，反而係個大前提咯。踩單車嘅真係唔好喺一啲唔合理嘅時間，你明知要多車，你都仲係要走去執住人哋嗰條路嘅，咁就真係唔係幾好啦。 講到路權咧，我就想問一樣嘢啦，喺單車見人踩單車噶嘛，但我經常見到好多人喺度跑步嘅， 係冇錯。 我都唔明點解你要跑落嚟單車勁咧？我踩單車 唔到你嗬？ 係啊， 其實除咗跑步咧，我哋發現咗好多嘅奇景啊。 點解？你見過未啊？ 見過， 好多人喺我明明側邊有一條人跑嘅路，佢唔跑，佢跑嚟單車勁。 其實咧，除咗係我嚟跑步之後咧，某程度上開始變埋狗公園添嘅。 係啊， 啲人中意喺單車勁度放狗嘅。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咧，好有問題嘅，係可以檢控的一件事嚟嘅。即係大家真係。跑步嘅真系喺翻条正常嘅路面嗰度跑啦，咁单车劲人哋设计嚟，其实单车真系可以行到佢哋嘅合法速度啦。咁其实都快噶，单车 快 可以喺单车劲度行30-40时速都进得嘅。 你喺度跑步系好危险。诶，仲有一样嘢，经常咧我试过几次啦，喺我耳边咧，噗一声过系咩咧？就系嗰啲电动嘅 电动 嘅 滑 板啊，或者风火轮都冇咁快，系电动嗰啲滑 板好犀利。 好快啊！嗰啲啊，但系佢咧好似完全唔觉得呢样嘢系犯法咁。 嗰啲系唔 得噶嘛？ 其 实 咧，已经系喺香港，我觉得啊，系去到好光明正大，大家有一班人真系明目张胆嚟做紧呢啲嘢嘅。好法律界定真系犯法嘅，因为你嗰架嘢真系有动力，佢自己识得行。咁如果假设警察见到，直接系捉得嘅。咁其实我觉得单车径上面遇到呢啲都仲尚算 OK 啊，因为你嗰度系本身你遇到有速度噶嘛。最恐怖嘅就系咩咧？而家外卖嘅电嘅单车 啊， 系唔系真系电单车嗰啲？ 我知道系 单 车， 但 系用电 嘅， 但系唔合法 嘅，完全唔合法 嘅。 我仲见到网上有啲人教人啊，嗱，如果一见警察，你只脚咪系咁踩，扮系单车咯，咁样系唔应该。 但系完全唔应该，因为其实嗰种有电嘅单车咧，最恐怖就系。佢好輕無端端會喺個行人路上面出現，行人喺度行嘅時候，佢會喺你身邊，嘣一聲冇聲嘅時候，好高速咁樣經過，你就係 feel 到嗰股氣流啦。係 啊， 咁係好危險嘅呢一樣嘢，咁真係唔建議大家去做呢樣嘢。其實賣又唔應該啦，買都唔應該啦呢一件事。 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譬如可能你作为踩单车嘅啦、行人路啦，同埋你揸紧车嘅朋友，你应该有啲咩嘅 manner 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就，我觉得我哋今日咧就添加落去嘅咧，就系其实路权嘅问题，就系泊位嘅问题啦。 系 呢样嘢，我谂我哋大家都有试过， 引嚟好多嘅争论啊。 系啊，大佬张有冇试过啊？ 有嘅。 人肉霸位 嗱，有唔系人肉霸位呢？我一样嘢啦。而有阵时咧就嗱，首先。 早到嘅系咪一定可以拍先咧？唔系嘅，街嘅标位，譬如你咁好彩，你摆呢个位死都唔走、啊。我一嚟到，我呢边有架车走、啊，试过有啲会发烂渣嘅。喂，我嚟先吓、啊，我话唔系边个嚟先啊嘛？你喺嗰边，你等紧嗰边个位啊嘛？咁呢一边，另外对面呢一边，咁我好彩啫，系咪先？ 系啊， 冇错，因为啱啱。其实你一讲呢样嘢咧，上个星期车 group 里边咧、 啊、 都有人 share， 就发生咗呢件事啊， 好好笑嘅。嗰单嘢咧，其实 系 中环某一条街，跟住个男车主啦，咁佢就开住个车 cam 嘅纯粹，跟住佢就喺个车嘅所以喺个街头嗰度拍紧位。但咧佢就喺街尾嘅时候咧，另一个姨姨喺度等紧位嘅，咁样姨姨到先喺街尾嗰度等咪标位，佢咧就一路唔知啦，咁就一路揸咗街头嗰度等。突然之間，我街頭有架車走喎， 係咁噶。 跟住你知冇發生咩事？ 姨姨揼油上嚟， 姨姨揼油上嚟，扯咗上去嗰個車前面，一下就揾後面入啦。跟住咧入咗一半之後，打扯一部車就喺條街度撳得個窗。發生咗咩事呢？佢就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知冇？我喺後面拍，我喺後面等咗好耐位噶啦。呢條街我等曬噶，你唔可以拍噶。跟住咁啊，阿叔叔佢就話：啊，姐姐。你冷靜一下先，我上面有老婆有小朋友喺度，你爆曬粗口咁樣，你真係好唔好嘅教育，爆曬粗口嘅，唔緊要，我俾你拍呢一個位，跟住我自己走，你小心拍咗就得噶啦。但係 咁好人嘅嗰個人， 係啦，跟住但係嗰個人咧，後屘佢自己都開始係諗，喂，咁其實係咪我錯咧？話姐姐真係鬧得好緊要，跟住佢就喺網上面就問人啦。咁其實真係呢啲咪標位嘅時候，係唔係真係有話街尾可以等曬一條街？ 冇先到先得，冇先到先得， 冇先 到先得， 完全冇呢樣嘢嘅。跟住網上面大家評論就話：，哇，冇可能啊！你冇可能有先到先得，你真係喺邊個位置？ 條街咁長，你係啊，博運氣嘅咋？ 係啦，邊個 博運氣 嘅 咋？ 你唔可以喺街尾嗬，即係你咁長， 唔 係 等曬 㗎，咁樣 唔係你等曬㗎嘛？ 曾經我自己喺淺水灣嗰度，有一個大嘅停車場啦，室外戶外嗰啲，就係咯，我去咗嗰度，我真係坐喺嗰度半個鐘。我附近真系冇车走啊！但我前面前 系咁有车走， 系咁有车走， 系咁俾人抢嘛！ 但问题 冇 计 噶， 你真系你闹调转头闹翻人嘅时候，真系都唔啱到嗰件事嘅道理上。 个文化就系咁样。我试过有一次喺停车场啦，咁样沿住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咁咧我前面有一架车揾紧位嘅，佢一离开咗，即系已经远咗噶啦。啱啱有架车走喎，啱晒我啦，佢就后波褪翻过嚟咁咯。但系收尾我话喂。已經是我的了，咁佢都即係悻悻然咁走咗咯。好多人都係咁，哎呀死啦死啦咁啊，褪翻後，其實好危險， 好危險。甚至乎咧，啱啱我同阿 Yoyo 之前都有講，同樣情況咧，真係有一個香港人喺澳洲嘅某一個停車場嗰度發生咗。佢真係人肉品，人肉等位。佢係派一個女去嗰個停車場嗰度企咗喺一個車位嗰度等阿媽揸架車翻嚟，跟住咧好奇怪，所有外國人見到有條片咧就話外國人嚟到，喂。呢个位唔得噶，你唔拍得啊！啲外国人话：点解我哋唔拍得呢个位啊？我阿妈嚟紧，跟住咁最后咧呢一单嘢咧系真系上埋外国嘅新闻咯， 系啊， 即系呢一样嘢真系绝对唔鼓励咯，人肉霸位真系 笑死人噶， 系唔得噶嘛， 冇 系嘛？咁我可以点做咧？我想请问， 啲网友就好好笑啦，跟住就话：喂，如果假设真系去到咪标位争拗嘅时候，嗌警察嚟系会点样样咧？警察嚟到会系话两步一齐走。 哦，系啊，两个 都 唔准， 两步一齐走，咁样系咩咧？因为其实你系阻碍咗路面交通。 哦，仲衰。 系啦，因为你咪标位你喺路边嚟噶嘛，你一定系踩咗半条线，甚至乎一条线，你先至可以停得到喺嗰度等噶啦。 啱啊。 你至于两部车或以上喺度做嗰阵时候，你已经阻碍咗交通啦。两步一齐走。 嗯 哼。系啦。所以呢一样嘢又系嗰句咯，灰色地带加路权啦。 喺公众泊车嘅地方咧，除咗呢啲嘅情况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偶尔发生嘅，我都见过几次，就系咧，因为香港嗰啲公众车位好窄嘅，即系要好手势咧先弯到入去。尤其你架车长咧，更加难弯入去。试过见到好多咧，泵到人哋前边，泵到人哋后边，照走。 冇错， 系啦， 好多呢啲情况。其实。 除咗泵前面、泵後面開門都係啦，因為啲位咪好窄嘅，好多時都係，甚至乎我自己都試過就係拍咗入個位嘅，拍咗先發現，咦，原來我隻門係開唔到嘅。 小強應該出唔到嚟， 正常人都開唔到，係啊，有啲真係好窄， 我都唔得啦。我試過有一次咧，夾硬落嘅時候，我真係開咗好窄一道門，我真係扭親腰咯，我真係落到扭親腰， 真係落唔到嘅。 跟住我有啲朋友試過係因為。大家都已經冇踩界啦，但係佢啲位置實在太窄啦，跟住最後佢係要開個車尾箱，因為揭背車，開車尾箱擒入去，爬過後座，再擒去前座先至得咯。 香港好多隔離嗰個位嗰度，係啦， 好多啲荒謬停車場噶。咁你度嗰個位，你都諗下人哋架車拍完點落車啊？係咪先？雖然我知道地貴，但你都唔好咁樣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值得深究一樣嘢咧，其實我真係有合理懷疑，會唔會設計香港停車場嘅人咧？佢哋真係可能自己冇車，因為其實譬如我哋以前外國啦，佢哋係會一個好清晰嘅 guideline， 就係話你個啲位要幾闊幾大，你先至可以合理大家都安全上落嘅。但似乎呢樣嘢香港原來真係可以冇嘅咯。 我聽過一個講法，咁佢話因為啲舊嘅停車場咧，佢以前香港啲車係冇咁大架嘅， 有 啊，咁 maybe 係真，以前冇咁多嗰啲西人車啊、肥嗰啲，係啊，冇咁多呢啲，以前係細細架噶嘛， 冇錯， 就咁咯。不過都係嘅，即係好難落車㗎。 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基于一个尊重咯，即系大家系无论你系揸车、踩紧单车，甚至乎一个行人嘅时候，都系要尊重翻一个路面嘅安全意识啊！即系大家下下净系谂住，喂，我究竟当刻我啱定唔啱？你可能系啱，但系你喺啱嘅同时，其实可能。構成緊一啲問題，甚至乎安全問題嚟，大家真係唔好踩嗰啲。 因為發生事咧，大家都唔想啦。譬如有啲行人咧嚇，佢會點樣咧？佢好似覺得你一定會讓俾佢咁樣嘅， 係 佢就攬咗出嚟先，或者有啲叔叔就揾隻手推一推咁樣， 冇錯， 力五指神掌咁樣 嚇。同埋我真係幾有擔心佢哋嘅，佢哋就好似唔知道啲車係原來係左邊度嚟，一定係右邊度嚟嘅。總之嘅就係佢要過佢就過啦， 佢要過佢 啦。就係根本啲車咧就喺左邊度嚟嘅話，佢望右邊。 哦， 係 啊， 係 啊， 你都唔知你應該要。点噶，系咪佢要过就过？尤其是系上咗年纪嘅叔叔同埋婶婶，我哋都明白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因为你我哋揸车，我哋真系唔想有啲乜嘢嘅意外嘅。所以其实系过马路嘅时候，真系马路如虎口 咯。我遇到嗰啲情况咧，我自己系点样咧？ 一定 我宁愿我慢，我帮佢截慢后面啲车好过啦。 系啊， 因为真系好危险，你逼佢，你又惊吓亲佢， 会跌 亲 咧。 即系我宁愿都系一句，你快啲嚟完成咗，你过马路算数啦。 嗯， 系啊。 同埋咧，如果你出一啲叫做 double parking 咧，最好咧望少少先。 系 你预咗咧，因为 double parking 人哋睇唔到有冇人行出嚟。 系啊， 你知边啲咯？即系已经泊咗一行车啦。再有架車泊喺度，咁根本我係望唔到有冇車經過嘅。有啲人就好心急，一飆飆出嚟咧就好容易發生。 同埋大佬啱啱講咗呢種叫 double parking 啦，都注意多一樣嘢，開車門嘅時候咧，唔好嘣一聲開盡嗰只門，因為對於路面再經過嘅車，甚至乎單車，甚至乎行人。是真係重眼嘅，所以 double parking 嘅時候，你開嗰隻門嘅時候，真係望清楚曬後面有冇嘢嚟緊噶，先至好開嗰隻門。 成道門都撞飛咗， 係真係有呢啲情況發生過。 如果你再講嘅話，其實都係電單車咯，電單車又係嘅，我就係好驚佢哋喺嗰啲中間嗰啲位度攝嚟攝去。我試過有一次因為咁樣嘅話，我倒後鏡俾佢扯走咗， 真係 我都試過， 唔知點算， 我係撞反轉咗啦隻鏡， 我前頭成隻鏡 送咗鏡俾佢， 掀咗隻鏡，因為佢撲嗰 只。冇錯。但冇仇報，佢已經走得太快。 啊，總之馬路如虎口啊，大家就小心啲啊，安全最好嘅。OK， 好， 多謝曬潮潮， 多謝多謝，提醒我哋啊。好，十二點二十九分噶啦，翻嚟風騷快人，翻嚟就會有點唱嘅時間。 冇錯，1872388，快啲打電話嚟。 冇錯啦，或者網上留言，我哋幫你讀出都得嘅。咁如果打咗電話嚟到，我唔讀啦，你幫我代讀又可以嘅，冇乜所謂啊。好，先聽到十二點半新聞同埋財經消息，翻返嚟半小時就係點唱嘅時間，送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一起与内地全面通关，开放全部口岸，包括罗湖、皇岗口岸等，不设人数限制，亦都唔使预约同核酸检测。 但是過去七日曾經在外地逗留的人士仍然需要48小時核酸檢測證明。政府又宣布下個星期一起取消由海外入境非香港居民的疫苗接種要求。至於海外和台灣來港的快測要求會維持一段時間。行政長官李家超相信全面通關之後將會進一步廣泛提振人民交流和經濟活動。本港與內地下個星期一全面通關之後，當局會分兩個階段安排跨境學童回港上課。今個月8號下個星期三先安排跨境中學生回港，今個月22號就安排小學、特殊學校和幼稚園跨境學生回港上課。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會為跨境學童提供便利過關服務。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永東直巴副總經理蔡順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一直有同相關部門溝通，期望當局盡快安排司機視察口岸。他說內地皇崗口岸臨時旅檢大樓已經落成，業界在2020年已經參觀過，相信每日可處理30,000人次旅客。至於預計2024年落成的新皇崗口岸是未來超級口岸，日均處理20,000至30,000人次旅客。蔡順基說目前司機人手好緊缺，現時直巴業界可回復正常的30%運力。皇崗口岸通開通之後，預計會從早上大約6:00至到晚上11:00提供直巴服務，相信取消核酸檢測和配額要求之後，會有很多旅客往返香港和內地。外長秦剛和土耳其外長恰姆什奧盧通電話，秦剛說良好的中土關係有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中方讚賞土方多次表示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方支持土方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土內政。中方希望土方重視中方在涉疆等問題上的關切，確保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外交部引述恰姆什奧盧指，土方願意和中方加強雙邊對話磋商，深化經貿等領域合作。土方將會一如既往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不會借中國內部事務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有幾陣雨，風勢較大。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氣和暖，早晚有薄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8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7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1点，跌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9.4，跌3.6；恒生中国企业74.34，跌1.56；美团171.7，跌4.9。阿里巴巴106.1，跌2.9；中国平安57.95，跌2.45；盈富基金21.7，跌3.8；比亚迪股份253.6，跌8.4；友邦保险84.25，跌1.1；百度集团144元，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5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8点，系升96点。港金报17,94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24美元，卖出1,91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 好啦，星期五嘅点唱时间，耶耶耶，一八七二三八八，电话里边系咪已经接通咗嘅咧？好啦，我马上听听，系咪张心啊？ 张心 ，hello， 心心， 张张， 喂，心心， 心心， 喂， 喂，板板啊， 系啊，喂， 喂， 瞌着咗唔通？ 咁样啊？ 等电话嘅时候瞌着咗， 佢想点唱一首歌曲系俾佢嘅老公公， 冇错，咁啊， 系啦，喂， 有冇声嘅？喂喂，有啦，而家有啦，而家有啦，有啦，听到啦，心心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点啊？咩话？ 听唔到， 叫你阿爸 B 哥啊！ 阿爸 B 哥， 哦，心心姐， 系啊， 客家话系咪？ 你好啊，闪闪， 闪闪， 阿闪闪成日都喺呢个 Facebook 见到你噶嘛，系咪啊？你 系啊系啊系啊， 有留言噶， 多谢你支持 啊，仲有 IG 啊， 系啊， 系啊，多谢你支持， 系我哋嘅好 fans 嚟噶， 系啊， 中唔中意？ 因为你哋好听嘛，孙武， 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唔听唔安乐噶， 仲听唔安乐？ 中意啲咩环节啊？ 即刻安排个行长去做咧。 嗱，如果系大佬张，我就中意网上情啦。央央你又中意熟女关注度啦， 多谢， 同埋客家堂， 多谢。 咁马老师你最中意系咩啊？ 唔使讲啦， 好，我哋心心 之前咧中意去漂流教室嘅， 哦。 而家學 古文 都 OK， 哦 ，OK 啫 ，OK 啫， 冇驕傲， 冇辦法啦，係啊，個教室因為已經殺咗校啦，因為收唔到 唱歌啊，我老公常問點解唔見你唱歌啊？呢排， 你老公 係啊， 可樂啊，原來老公係可樂啊。 系啊， 哦，咁样，系咪无糖？ 有糖嘅，有糖，甜 嘅。哇，甜啊！呢句好啊， 点唱？ 系啊，哇，好浪漫啊！ 系咪因为就嚟中国情人节啊，元宵啊？ 定因为结婚周年啊？ 此其一，此其二系2月6日咧，系我同佢结婚26周年嘅 纪念。哇，2月6日啊，2月6日真系 咁耐， 所以打嚟点唱咯？ 哇！你已经结咗婚廿几年啊？ 唔似喎，阿心心好似好细个。 你把声真系 keep 得好好啊！ 咪咯，净系把声。 细个嘅， 因为佢读紧中学。 系啊， 我开心啊！话你把声 keep 得好，你都开心傻猪，你真系俾个行长佢做。 我都话要俾个行长佢做啦，下个礼拜一起。嗱，而家我喺度公开，系啦，公开宣布下星期。一咧，張心就會成為行長。 OK， 要收稿啊，係 啦， 第 一行 長， 係 啦， 第 一行長。我哋仲有2、3、4、5、6、7、8、9、10， 跟住去到1000行 係 咪？ 哎呀， 係啦，你好冧啊！專登今日打電話嚟要點唱俾阿可樂聽啊！ 心心冇翻工嘅嗬，係嘛？ 听唔到， 有冇翻工啊？有冇翻工？ 有有，我下昼先开工。 哦，系 啊，啱啱好啊，听埋先。 系咯， 系啊。 咁你有冇嘢同佢讲啊？ 系啊，可乐。 有啊。 好，交俾你。 因为希望佢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好就是这样啦。 你们两个相处， 祝你三个都有咁开心。 多谢 晒，我哋好开心啊！ 你有冇煲啲汤佢饮下，煲杯可乐？ 你成日都问呢个问题， 系啊， 冇嘢 关 心 啊， 冇嘢 问。 关心人哋 咁 煲 汤，翻转啊，系佢煲汤俾我饮。 哇，好啊，好啊！ 你最中意饮佢煲嘅系乜嘢汤啊？ 迷汤。 你啫， 青红萝卜煮肉汤。 O K， 哇，正啊呢一个， 好衰噶，佢一讲完咧，我一阵间就想煲噶啦。青红萝卜真系噶，可任何时候饮 啊。 但系有时你煲汤嗰时候，我有阵屁味嘅，你冇发觉？ 系啊， 我 O K 噶。 喺开门之前闻到阵味咧，就啊，好似即家嘅感觉，好浓。 系啊， 好好啊， 羡慕啊。 咁你哋繼續兩個咧，要相親相愛咯噃，甜甜蜜蜜，開心心咯噃嚇。 我想問下咧，幾時會唔會又再翻你哋唱歌啊？ 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啊嘛， 系啊，冇错。 我哋研究下，研究下，就 我哋知道大家都好中意。 我等我经理人复 先，唔想研究啦。 系好，多谢晒心心， 多谢心心。 好啦， 系 啦，继续支持，拜拜。 你第一行嘅颁奖，你记住啊， 记住啦，星期一先系，今日你唔好搞搞震。 好啦，多谢心心啊， 拜拜。 好，喂，读个正经啲嘅信息先啊。梁佩卿佢话咧要送俾我女婿嘅弟弟代土 J 姐，姓谢嘅吓，入院第三日啦，仍然瞓紧觉，急性脑膜炎啊！希望天父怜悯医治，让佢快快醒来。我哋非常挂心，愿天父与我们同在，主恩同在，不完全的祷告，奉主名，阿门啊！希望佢快啲醒翻嘅。 嗯，我哋大家都喺度集气，好嘛？为咗 J 集气，亦都希望佢可以快啲醒翻，早日康复，唔使担心。 说过从未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边各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是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细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崩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崩不再地老不后迟，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 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淡。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好像阿Yui话斋，你的名字由你话事，系啦 ，OK， 咁啊送俾头先阿张心同埋佢嘅老公啊，跟住我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咪 Betty 啊？ 系啊， 系啊 ，Betty 姐 ，Betty 姐， 系啊，祝你哋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大家 心 想 事成， 大家咁话， 样样都好， 出入平安。做咩咁开心啊 ，Betty 姐？ 我要几个电话先 吓，唔系啩？要几个电话先打到？ 咁犀利 吓？即系一个咧，成日都唔通，一系就冇人接。咁啊，两个咧就都通，但系冇人接。三个 你咪夜晚十二点打嚟啊？梗系冇人接啦。你几多点打嚟啊？应该有人接。 你 几 个电话同埋你打得通唔通嘅话有关系咩 ？Betty， 你话打得嚟咪打咯。即系我讲平时，今日我三个电话咪打到咯。 哦， 我唔明点解三个电话，三个电话一齐打。 一齐打一八七二三啊！一齐打一八七二三 啊！ 系啊， 但你得一个人啫噃。 嗯， 但系我个电话可以有三个，我揿住咪得咯。 咁抵死？ 系啊 ，redial 系。 之前 我哋接完一个电话又系佢，另一喂都系我啊咁 啊。 系啊，唔系得一个响，一个听到。 阿 Betty 真犀利，喂，多谢支持啊 ，Betty 吓。咁你今日想 好开心啊！哎呀，我真系我打嚟即系阿。阿女生日快乐， 好啊！ 阿女叫咩名啊？ 阿女，哎呀，叫猪猪啦，叫佢乳名啦，猪猪啦。 点解叫乳名啊？因为猪猪，猪猪唔系，因为咁样，阿马老师叫所有女女都叫猪猪噶，咁所以你咁样咧， 一定噶喎， 你叫晒佢啲女女听噶啦，你要讲佢真名，你唔可以叫猪猪。 佢叫咩名啊？ 姓咩啊？猪猪。 阿猪猪吓，咁咧就大个女 啦。唔好啦，你或者同阿小强撇清个关系，所以你唔可以叫佢做猪猪。 唔系。 但是 Betty 根本不想撇清啊。 啊什么啊什么 啊是啊 ,Betty 那个猪猪。 OK, Betty 的女女啦。Betty 的女女猪猪啦。 几多岁啦。 几个女。 好 几 多岁啊。 不要在公司做喊。 好。 就有啲咩就忍埋佢啦。咁样。 佢唔係啱啱出嚟做嘢㗎。 系啊，做咗一年， 啱啱出嚟社会咧，好多时咧系未适应噶，未适应噶，系啊， 唔 系咁啊， 就唔喊噶啦。 有啲系年纪大啲嗰啲就会哈下佢咁咯，吓咁即系变咗，即系佢又唔开心咯。 安慰下佢咯， 咁同你讲几好喎。 安慰下佢， 系嘛？你哋两个 同我讲嘅， 啊咁好好啊 ，Betty 姐。如果系咁先至好啊，唔系噶，你唔使担心佢噶，呢啲系成长嘅眼泪嚟嘅，必经嘅阶段嚟嘅，系啊， 系啊，冇所谓。阿马小强翻屋企都有喊噶，俾我哋闹。 唔系，我谂 Betty 姐担心嘅，因为马小强佢话，即系若果系女仔嘅话，就千祈唔好喺办公室度喊。是咪？因为咧就会有后果嘅，系啦。你系咪惊咁啊？系咯，唔会咁噶，系佢嗰间公司先至咁噶咋。你唔使谂， 你唔使谂多咗。系啊，马老师话揿住嚟砌咧，系佢嘅咋。我哋冇其他老细咁，冇咁衰格嘅老细嘅。 所以你唔使担心，一定系咁。 佢啲老板好好嘅， 系啊，佢唔会撞到马老师嘅。系啊， 年纪大啲嗰啲咧，就会话有啲咩死猫都要去。 咁衰， 你唔食边个食啊？你啱啱出嚟，你啱啱出嚟做嘢，你梗系要俾人话噶啦。 讲到明咪好咯，最弊嘅就系暗箭伤人啊！ 揿住人妻嗰啲 啊，咪系咯。 阿 Betty 啊，如果猪猪有咩唔开心，你叫佢揾我。 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重要嘅事讲十次，千祈唔好。 喂，你哋做乜嘢啊？ 再加埋我系成二十次。 系，千祈唔好， 我都系 帮 啲小妹妹啫。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你尖得上。边只都系 冇错，鸡春俾你摸过都轻四两，冇搞冇搞 ，Betty， 你真系放心。 我听你哋啊笑到傻咁。 我认真噶， 今日打电话嚟咧，蛇咬都唔放。 佢入曬我哋個節目， 搞到阿 K K 成，我知啊。 同埋阿李老師嗰啲客家話，我又好中意聽。雖然我唔係客家人，但係我好中意學呢啲嘅。 講兩句聽下。 你學咩？摸住。而去拉汤哦，先翻五钱咯， 好嘢 喎，佢叻过你哋， 系啊，先翻五钱啊， 好嘢喎， 可以啊， 好嘢， 好嘢 ，Helen 即刻升为呢个客家婆嘅科长 ，Betty 啊， 真正 唔识噶，我唔系客家人嚟嘅吓， 唔系话你叻啊，你叻啊， 呢啲如果系啦。咁我譬如女婿咁点讲啊？李老师，我都想问啊。 女婿啊，二姐哦， 二姐， 几轻眼二姐系啦。 因为我成日听啲人喺度话咩阿摩祖 摩祖就 系 你个女。 闪 Q 系你个吓？ 系咯， 系啊。 闪 Q 系咩啊？ 闪 Q 系你个新抱，新抱， 新 抱， 哇！闪 Q 啊，我讲 老师啊。知知系点讲？ 我个女做线桥， 咁讲噶，知知系咁讲噶，头像 唔系啊，因为佢有仔啊嘛，咁啊，即系可能搵我份，咁我就想即系顶翻佢。 阿 Betty 啊，不如咁啦，嗱，我哋争取时间，下次阿朱朱唔开心，你叫打嚟，我哋同佢倾偈， 好 唔 好 啊？好嘛，吓， 净系搵我哋两个好啦噃， 千祈唔好搵个揿住嚟砌嗰个， 系啊，冇错，好危险。系啊 ，OK 好，多谢晒 Benny 电话，多谢吓，好啦，蛇咬啦，要走啦吓，好啦，因为 Helen 等紧啊， 系啊，翻版头都等紧啊 ，Helen， 喂 ，Helen 系咪啊？系咪喺度啊？喂 ，Hello，Hi。 Helen， 李丽蕊清新常驻， 多谢 阿小强，你都要快啲减肥啦，我都减咗啦， 咪系啦， 系 我知道， 梁继章，你都要身壮力健啊， 多谢， 佢要肥翻啲啊， 多谢 Helen， 多谢， 系啊，我今日打嚟点上咧，系我今日农历生日啦， 恭喜 生日快乐， 多谢李丽蕊， 祝你身 体 健康啊， 笑口常开， 开开心心，听你嘅，听你嗰首歌咧，留给最爱的说话咧，好好听啊， 好好听，系啊， 啊个旁白都讲得好好， 多谢， 当 然系 啦， 冇错，都系佢啦， 冇错，其他节目冇得播嘅，得 我 哋一播， 全宇宙都得我哋嘅啫， 因为冇人肯播， 冇错， 我哋俾你都唔 系， 蛇咬都唔俾， 掟埋一边， 垃圾咁样，冇办法，咁梗系吹嘘下啦， 啲蛇出晒嚟啦， 系啊，冇错， 阿小强你快啲减肥啊，因为我都努力咗两年，我都减到肥啦， 佢努力咗30年去增磅， 佢由出世已经有个石英喺度， 系啊，冇错，佢好难嘴到咁样噶，而家 系啊， 唔系我都有啊，好似阿小强咁嘅情况噶， 你 有冇咁快啊？ 你有冇试过？系啊，佢成个盘咁啊个肚， 系啊， 努力啲咯。唔知道， 佢因为咧，佢见到食物就揿住嚟砌噶啦， 佢又喊， 成日都 之后喊嘅，我点解食咁多咧？咁样系 咪？啊，咁我今日生日啦，都要点赞俾我自己啦，我阿隐世阿群姐啦， 隐世群姐啊， 系啊，即系我阿姨， 哦， 点埋俾我喺天堂里面，天堂上面嘅妈妈啦， 好。 多谢晒， 同埋最主要都系点唱埋俾你哋啦。 多谢，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祝李丽蕊小姐生日快乐。 哎，多谢， 好嘢， 生日快乐， 多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拜 拜， 拜拜。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 a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lady, and you are my man. When you 因为时间关系咧，有啲朋友电话咧接唔到噶啦，不过读出佢哋嘅点赞啦。杨太点俾全世界，希望疫情快啲过去。阿边个话贺啊？佢即系话已经庆贺疫情过去啦吓。系啦，咁另外咧就位冯小姐， 冯小姐咧就因为阿侄仔咧就入咗院啦，希望咧佢可以早日康复啊。不如我哋都将呢一首歌嘅话送俾所有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可能身体都有啲不适嘅朋友啦， 好 唔好啊？ 早日康复啊！ 大家咧都可以身体健康。 好啦，亦都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节目，多谢大家收听，各位蛇咬都要听吓。 冇错。 好，下个礼拜一大家再揿住嚟砌。 够啦，拜拜， 拜拜。 斜阳里企拍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期望。互助互赖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没干。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